即是等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当局更招唐氏沙伯少更沙对直伯斯特少怀乡喜会捏村古今为应末，江行正为客相逢没醉荒，普风直别傲流醉杂泥缸，花茄青竹骨修索冰一棒，何因不归客怀乡对秋山。永别首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修改。